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青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太子，任安乐不过是边荒蛮女，鲁莽无知，待他入京你晾着便是，别太过计较，失了储君的气度。 父皇放心，儿臣明白。 朕知道你向来言出必行，这一点朕放心。只是太子啊，你如今年岁也不小了，东宫一直未纳太子妃，也招朝臣闲话。朕问你，到如今你的心意还是未变？ 累得父皇挂心是儿臣不孝，只是我与帝家孤女帝子元的婚事是皇祖父的遗愿，他老人家在世时最疼儿臣，儿臣只希望能圆了他这桩心愿，太子妃非帝子元不可，还望父皇成全。 行了，此事日后再议，你且出去吧。 是。 仿佛感受不到父皇的怒意，韩烨神色平和，信步走出了尚书房。嘉宁帝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不自觉地晃了神儿。 太子内敛温和，战功卓越，无疑是朕的骄傲。唉，就是这模样，生得与太祖皇帝太相似了。 陛下，饮口安神茶吧，这是四公主前几日亲手去御苑里采摘的。 一盏幽香清淡的素茶被轻手轻脚放在玉桌上。赵福侍奉嘉宁帝几十年，自是知道他的喜好，也知道凡那件事被提起，后宫必受半月雷霆之怒，想办法让嘉宁帝恢复心情很是重要。 韶华是个懂事的。哎，赵福，你说朕当年留下他是不是做错了？太子如今端着太祖的遗愿把他硬生生护住，倒实在是让朕难做呀。 陛下皇威震天，帝家不过当年风光，如今区区蝼蚁，怎敢与我大晋皇室争锋？ 那可不是什么蝼蚁。帝圣天，若你知道有朝一日帝氏一族会被一个阉人称为区区蝼蚁，你当年可还会将这天下江山拱手相让？ 嘉宁帝把玩着书房左手案桌上端正置放的墨绿铁剑，低沉的声音自上书房中隐隐传出，青天白日里竟硬生生让人生出冰冷的寒意来。天近黄昏，礼部后堂，宫尚书一整天忙着安乐寨诸事的安排，正欲起草嘉宁帝早朝上赐下的封赏，一道急匆匆的吆喝声在堂外骤然响起。 哼哼，宫老兄，今儿个天不错，明天又是休沐，躲在这个偏堂里忙啥的，陪我去楚馆里出招。 一人裹着身有些不齐整的朝服走进来，三十开外的年纪，相貌平庸，一双眼转得甚是活络，乍一看还带着几分市井俗气。此人是户部侍郎钱广进。公祭这年过五旬，铁板钉钉的两朝元老，性子耿直倔强，极少有人能让他难以应对，偏生面前之人天生一副死脸皮，领教数年他倒也习惯了。 胡闹，本尚书长你几十岁，你功成便可，休要每次来套近乎。楚馆那种地方，堂堂朝廷重臣岂可随意提起？再说安乐寨举寨招降，户部分裂的赏赐不少，你哪来的闲心到处闲逛？ 哎呀，宫老兄，手里持重有什么用啊？ 您顽固了一辈子，啥子油水都没捞到，还不如下官这个户部侍郎。 即便公绩这是个古板倔强的，也不得不承认钱广进虽粗鄙市侩，却是个挣钱富国的奇才。前几年大晋王朝因为征战国库亏空，嘉宁帝差点就要靠增收赋税来驰援疆场上的将士，危难之际还是巨富之子的钱广进将九成家底捐献国库，嘉宁帝一高兴破格让他位列朝堂。他倒也争气，入户部不过五年便是国库充盈，因此扶摇直上，如今已是户部侍郎，管江南钱粮。只是钱广进平时圆滑得很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却偏偏喜欢和古板池里的礼部老尚书抬杠。 你到底有何事说吧，老夫没闲工夫陪你唠嗑。 嘿嘿，老尚书果真是目如火珠。哎，下官今儿在朝堂上见赵副官提起太子妃后，气氛着实古怪。太子殿下至今未娶嫡妻，难道太子妃位？ 糊涂，休要胡说，你提这事做甚？只管将封赏准备好便是。 哎，对，老尚书，您也知道这朝中大臣多有勋贵，像我这样以商入朝的从来没有，自然比不上你们。下官对当年之事虽有耳闻，哎，却不够清楚啊。若是出了龙威，便是大罪啊，还请老尚书体谅一二啊，为下官提个醒啊。 你只需记住一句，太子妃位的人选乃皇室禁忌，你以后也切莫在别人面前提及，帝家宫女更是如此。 可太子年纪不小了，太子妃位总不能一直空着吧？ 那便要看陛下和太子谁能坚持得更久了，毕竟是太祖定下的婚事，帝家孤女总有入帝都的一天，若陛下看得开，左右也不过这一两年了。哎，走吧走吧，回你的户部去，记着这些话休要再提。 多谢老尚书提醒，改日啊您不忙了，钱某啊陪您去楚馆潇洒潇洒啊。 天堂重归安静，宫尚书极快地起草完诏书，看着明黄的卷轴有些晃神。十年前他同样替嘉宁帝起草过一道圣旨，只不过不是天恩，而是来自帝王的雷霆之怒。 帝室永宁，罔顾先帝之恩，妄动窃国叛乱之兵戈，朕代天责罚，赐帝家满门死罪。姑念帝室幼女得先帝看重，特网开一面，圈禁于泰山国寺，未经圣旨宣召，永世不得入京。大晋立国的功臣世家，自此大厦倾覆啊！或许，本不该称帝家为臣才对呀。 宫老尚书闭上有些浑浊的眼，重重叹了口气。三十年前中原混战，各世家割据天下，枭雄之中以南方帝家和北方韩家实力最后。帝家家主帝圣天虽为女子，却广纳天下有识之士，十年时间便在南方一家独大。而韩家家主韩子安亦在同年将北方广袤之地纳入手中。正当天下百姓以为两家会有一场恶战时，两家家主却同时昭告天下，两人早已相识，惺惺相惜，愿不动兵戈统一南北，一时间普天同庆，传为佳话。后来 帝圣天隐退，将南方统治权及兵权交由韩子安。韩子安建大晋王朝，感念帝圣天禅让天下之意，封帝圣天的侄子帝永宁为晋安侯，掌管晋南十万兵马，与当朝皇子共享皇位继承权。此旨一出，天下震动，帝氏一族尊贵荣耀无比，乃大晋国之柱石。数年后，晋安侯得一女，太祖闻之欣喜，亲赐名子元，并许下忠王嫡子与帝家幼女的婚事。当年的忠王便是如今的嘉宁帝。晋安侯屡次上书请辞皇位继承权，太祖始终未应。崇昭四年，太祖留下遗旨，立忠王为帝，世子韩烨为太子。而那道传位圣旨里的最后一句却是：帝家幼女帝子元，上承于天，私得重任，荣封太子之妃。 何来上承于天呢？不过是太祖给帝家留下的最大荣宠罢了。 太祖驾崩之后，大晋王朝不稳，帝家全握晋南十万兵马，全力支持刚继承皇位的嘉宁帝，才使得其度过了朝堂之乱。嘉宁帝为表示对帝家的善意，下旨以公主之礼迎帝子元入京，将其安置在东宫北阙阁。 即便是公主，都没有这帝家幼女进宫这排场大吧？ 可不，毕竟是准太子妃啊。等太子长大，大晋最尊贵的韩帝两家一结亲，就可续写太祖和帝圣天的佳话了。 哎呀，是啊，天佑咱们大晋了。 嘉宁六年，嘉宁帝收到消息，晋安侯撕掉八万大军，擅离晋南，长驱直入北方边境，欲勾结北秦发动战乱，举国震惊。嘉宁帝修书诘问北秦王，派遣大军远赴边境，同时让左相姜余带着赐罪的圣旨前往晋南。晋安侯并未认罪，甚至在帝室宗祠前当着满城百姓自刎，以证清白。可左相姜余在晋安侯府搜出了晋安侯与北秦王密谋造反的书信，昭告全城后，以雷霆之势斩杀帝室宗族一百多族人和数百旁支，一夜间血流成河。帝家那远赴北部的八万大军遇上北秦铁骑，被坑杀于青南山下。 八万大军的覆灭，自此以后，大晋王朝最尊最贵者，唯有皇家。史书功过，向来胜者王侯，败者寇，谁敢触帝王之怒，累得满门受祸。凡曾与帝家交好的臣子都被流放或诛杀，上至朝野，下至民间，都不敢再提帝室一族。而太祖曾昭告天下的太子妃帝子元，从那时起便成了整个大晋皇室的禁忌，被圈禁于泰山国寺。整个帝家除了一个还未被撤去的太子妃虚伪，便什么都不剩了。如此一晃便是十年。 功老尚书睁开眼，感觉握在手心的圣旨隐隐炙手。太祖当初是何等看重帝家女儿，才会赐下此名，郑重至此，毫不逊于立帝的遗旨，以至于让整个大晋王朝在太祖远逝、帝家倾颓十数年后，依旧对东宫太子妃位始终悬空的荒唐事保持了沉默。 子元，上承于天，私得重任，恐怕当年太祖不是由太子的择定去选择太子妃，而是因为帝家幼女才选定了下任帝王啊。罢了。 帝家一颓败，感慨再多也是枉然。那帝子元如今在陛下心中，恐怕还不如安乐寨一介女土匪重要。 天色将晚，龚尚书将圣旨奉入河中，急匆匆入皇城，面呈嘉宁帝去了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